体感，起风时有你来温暖，心事简单，一句说完，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，有眼泪。微笑因为我盛开，要谢谢爱让你在我身边守护我的未来，有多少美丽奇迹你手心里全 辛苦了，所有2018年正在听广播的你，也希望全新的2019年你能对自己更好，你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好啦，第三十段先到这里，转个身，我们第四十段继续男左女右。 难道有日落在不